外国媒体在14号和15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指责我国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说成这对世界构成威胁，力图再次又炮制出一项对朝制裁决议仪式所回答的朝中社记者提问内容。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消息报、委内瑞拉的南方电视台、伊朗的新闻电视台、越南的人民报、意大利的安莎通讯社、瑞士的瑞士消息报、日本的每日新闻、日本广播协会电台、中国香港的大公报、明报和凤凰卫视等媒体，在如果有制裁决议再次通过，就会以正义的行动来回答的标题下，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的回答内容。